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西单北大街南北双向，西单大悦城南门北门前的大木仓胡同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我准备打开我的 radio，你睁大眼睛注视着我，问我那又是什么。我说是九七四拉手，最好的现场都在这里面，每周末十七点上演。 大风吹过的星期天傍晚5:02，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晚上呢，哎，我觉得可以算是一个深夜食堂的感觉，你也可以算是一个小型的现场。这个小型的现场呢，可以听大家不太熟悉但是旋律感非常强的 funk 音乐，可以聊一聊他自己的故事。请来的嘉宾呢是潘高峰，声音很好听，歌曲当中的故事性也很强。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今天晚上我个人是很兴奋啊，会有很多好听的作品等待着各位。都有哪些呢？首先听完片花之后，带来我们今天的第一首表演曲目。如果一周当中的一天可以选择糊糊涂涂的度过的话，你会选择哪一天？是周间、周六，还是像今天一样的星期天呢？ 身上有苦笑便利，会去放酒瓶自己，是非对错我和你，从起否全部明心，虽看透了人间喜剧，却未体会各自大意， 清醒不太容易，可糊涂又谈何容易。真的可以选择有一天可以糊糊涂涂的度过的话，你也会发现习惯了清醒就很难糊涂。唉，习惯，嗨，习惯。 你说你习惯了一个人的习惯，没有那么孤单，也许天遇见了喜欢的，习惯了新的习惯。 习惯，习惯的久了，我们都可以假装坚强的伪装自己孤单的那一面。可和习惯相连接的那个词，思念， 又是一种怎么逃也逃不开的情绪。有的时候你很难改变习惯，就是因为思念总是毫无预警毫无防备的突然出现。 有那么一种爱叫做思念，念着你最深爱的人，我无法控制想你的习惯，关了每一天的夜晚，没有你的四季我还不习惯，思念就像风一样重来。 好在今天北京的风够大，把所有的这种思念，所有的不开心，所有的那种无奈的情绪统统的吹散，来一点节奏，来一点爱。97.5 秀，今天晚上放客之夜，让我们唱唱歌，谈谈爱。欢迎潘高峰。怎么样各位，好听吗？今天晚上的 Funk 之夜17:06正式开始。很多人说听 Funk 一定要摇摆起来，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就让各位好好的动起来。 Let's Dance， 欢迎潘高峰。听现场演唱的 Let's Dance， 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潘高峰。 Hello， 大家好。 哎，一上来那个是干嘛？上来要亲大家吗？ 不是，试试有声没声。 Let's Dance 是之前那首歌曲了哈。 对，好早的一个。 选这首歌曲做开场，是因为它那种热闹的感觉吗？ 就大家上来先热闹热闹。 这首歌曲是很多人认识你的第一首歌曲吗？ 那倒应该也不是吧，但是这首歌是一个经常会在现场表演的一个歌，然后可能以后还会有新的版本，因为它并不算是正式发行过，只是总演。就是一个基本上专门为现场所设计的一首歌，让大家能在现场听着然后玩得比较开心。 而且我们刚才听到其实就相当于是一段一样的，像是一个 intro 进入。 对，因为我其实只唱了一部分，因为完整的话如果我带着乐队 像我后面的巡演一样，如果我带着乐队和小伙伴一起玩会更带劲一些。 怎样上来就觉得今天没有乐队不过瘾，就并不想把这首歌曲完整的唱完。 嗯，我觉得其实因为后边今天要唱好多好多歌，所以可以一点一点来。 所以我大概理解这首歌曲是如果没有乐队的话有那么一点点的缺点火候的感觉。 对，因为 差点意思。 因为你说拿湘琴自己一人玩 funk， 那除非像节奏二那种玩法 啊， 我觉得也就基本上已经尽力了。但是还是肯定有乐队，有 bass， 有鼓跟你一起玩，甚至有管乐，那会更带劲。 是的，我们也假想吧，今天节目当中希望可以制造出这样的一个感觉。在去年的时候，潘高峰带一张专辑叫做《灵魂城市》。 对， 然后这张专辑我手上有一个这个封面，大家可以看一下，羡慕一下哈。专辑名写的是 Urban Soul， 没选择《灵魂城市》这四个字儿。据说是因为这个“灵魂城市”四个字摆上去不太好看。 对，我觉得，因为我最开始写的是、想的是这个。其实我是反拿出来这个英文名字去推出来一个中文名字，但实际上，你说，就确实很多东西你要用中国字体，甚至就是简体字一写就没那么漂亮，甚至可能繁体字会比简体字写出来更漂亮，确实是有这个文化的问题在里面， 也有个人审美的差异在里面吧。灵魂城市这个名字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整张专辑当中有11首歌曲嘛， 对， 像是刚才我一开篇说的那个深夜食堂一样，有着11个故事一样的感觉。 对，因为我基本上所有创作的歌曲都是真实发生的事儿，都是真事儿。我很难，起码在我目前的能力，我很难去写一个别人的故事，或者说我可能现在更想写自己的故事。对，所以它都是真的，确实发生过的真的事。 那太好了呀，今天晚上我们有很多的故事可以听。 对对， 而且都是他自己个人真实的。 对对对， 所以11首歌曲词曲，然后包括制作，甚至很多歌曲的采样都是你自己完成的。 对，甚至好多 bass 和就是吉他肯定都是，然后有好几首 bass 是，大多数 bass 是我自己弹的。 听起来工程量巨大， 你也花了挺多年，慢慢一点点的去录去积累吧。这个东西，这种东西还是慢工出细活，肯定是的。你有更多的时间，你不赶着着急要去达到某一种目的的话，那你就有更多的时间把它编配得更好。而且有些东西，就是除了词曲本身，编曲有些东西在不是现在所谓的这种情况之下，那好多东西还是排练过的更好。就是你和乐手，他也会更有化学反应。然后如果你和非常好的艺术家去排练的话，他会有更多更好的想法，甚至他在他的那个乐器上肯定是要比你更加清楚这个演奏法，然后带来更多的元素，更不一样的细节。 听起来你一首歌曲要做很久。你是一个 这张专辑是的，你现在手里拿的那张专辑是的，做了挺多时间的。 据说做了3年的时间。 理论上是，但是有些歌可能要比那个时间还长。就是更早的。 OK， 所以这张专辑当中凝结了你这几年甚至是你成长过程当中的很多的缩影在。 对，因为我发行过正式的专辑有两张，第一张是2012年发行的，那张专辑经历了7年。从2005年开始写到2012年发行，然后当时还是主要的是乐队的成分更多一些，演奏的东西更多一些。当然我也在用普通话创造中文词，但是又和我喜欢的西洋的音乐的旋律和节奏结合在一起，在前面的那7年一直在做实验。那么到后边的3年5年的时候，到去年发行这张专辑，基本上是有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了，而且我不需要那么侧重它需要是去 Eleven 乐队的东西，那我可能个人化甚至我弹唱的东西就会加在里面，那么就有了那张专辑。 对于我们而言，听起来7年呀、3年呀、5年这几个数字好像不痛不痒的，但是各位想象一下，对于一个创作者特别是一个歌手而言的话，这其中的那种寂寞感，那种自己的隐忍呀，那种去保持一颗初心，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容易的。 保持初心，你说的特别好。因为很，你说7年，你现在回想回想7年前的选秀节目， 还有谁在，好像也不剩几个了。 嗯哼， 所以可能七年都换了好几波人了。 哎， 嗯， 所以呢跟我们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曲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吧。这首歌曲是专辑当中的错过。 对， 七年的时间当中很多人会错过很多的事情。 嗯， 很多人呢可能也跟一些行业跟自己的爱好也在逐渐的失之交臂，在错过当中。 对， 所以我们今天就边唱边聊。 好， 嗯，这首错过继续的欢迎潘高峰。现场版本的错过，紧接着我们听一下录音室版本的错过。歌中唱到这样的歌词，我们曾在这座城市里的那个角落拥抱着，没有过错，没有冷漠，错过了错的段落，然后我们曾在这座城市的某一个角落里面错过着。这首歌曲当中我觉得应该是隐含了你很多的一个情感在里面吧。 怎么说，其实你要说具体它指向了什么事情， 我觉得应该不仅仅是爱情本身这么简单。 对，就像我刚开始的节目开始之前咱俩聊的这事儿一样，就是你说你可是否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我就是想成为一个简单的坦诚的一个人。 嗯， 对，所以除了爱情可能有生活，可能有友情，可能有事业。我觉得我进入行业，我从2005年开始玩乐队到现在，那么在前面的十多年的时间里，我觉得有很多幸运的部分，也有很多 运气不好的部分，嗯，所以我把这些东西都总结成了生活当中的一些精华。以后直到我过了30岁以后，我开始觉得这个世界可能就是这样了，就跟我一开始想象的，我梦想里所追求的事情没有那么近，所以我要用更真实的方法去记录这些事儿。就是有些东西你就是无法实现，嗯，它可能就是它出现了就已经很美好了，但是你真的不一定能留住它，可能就会错过了。而且无论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还是周围的人的身上，你就会跟大量的可能在一起的、没在一起的、分开了、离开的、又出现了新生的事。这首歌基本讲的就是这个事儿。 这首歌曲的最后一句歌词唱的是，如果当初可以选择，我会选择错过，刚才那一段也大概这个意思哈。 对， 哎，上来就这么沉重，感觉应该像喝一杯的， 还好还好。 OK， 这首歌曲这张专辑当中主打歌哈。 对，主打歌。 为什么选择这首歌做主打歌？它不是很， 它并不怎么说，它不是一个快歌。 哎， 嗯，好多人对我的印象是玩 groove 的， 对， 玩快歌的。 哎， 嗯，但我 就过了30之后人的一个转变是吗？ 是，首先是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是这张专辑的一个灵魂，它出现的位置也是非常核心的位置，有它在中间放着整张专辑前后，我都会觉得很舒服，他们的出现都很自然，无论其他歌曲的顺序怎么调，只要这首歌放在这个位置，整体它就会像一个心脏一样在那摆着，会非常的舒服。 嗯， 另外我其实不太在意别人去怎么看我，就包括其实当年去参加电视节目，导演们总想从你身上挖到一些特点， 哎， 把你固定成某一种特别的形象， 哎， 无论是从节目的角度好宣传啊或者什么，但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人，都是很多元化的，就是我也不想被标签化，我也不太在乎别人是怎么看我和我所做的事情，所以我最喜欢这首歌，那我就把它放在了这个位置，成为主打歌。 而且其实错过它其实是城市调性很强的一首歌曲，因为在这个大城市当中，每个人每天都会经历很多的故事， 对， 然后每一天我们都在错过很多很多的事情。你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无论是这个旋律啊还是你看歌词，它会带给你一个触动和那个戳动的那个点在。 其实它就是比如说流行音乐这个事儿，你想聊所谓的流行音乐 pop 这个事儿，你看它到底是是它的目的是为人们服务的，还是它的传播性？就是好多时候我们其实在这上概念是有点模糊的。我觉得这首歌从它的整体的调性上来说，它并不是一首流行音乐，它还是一首非常独立的原创音乐，它的特质都是那样的，但是它是好多平时听流行音乐的朋友特别喜欢的一首歌。那我觉得说明它的叙事性和它的结构可能满足了大家所需要的内容，所以还是内容更重要一些，我觉得 是的。OK， 在错过之后，接下来我们回到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叫做独舞，还是我们先唱，唱完以后再跟大家聊好不好？来，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除了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视频直播，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跟潘高峰一起独舞了。来吧，

大的诉诸，给时间设定的题目，模糊了脚步，打开头脑中的荧幕，美园中的色彩斑驳，灵魂的构成元素，是欲望，是命运，是孤独。 很喜欢我们今天这个现场版本的这个弹奏，哎，跟这个录音室版本不一样。灵魂的构成元素，然后整首歌曲当中的灵魂的构成元素是欲望，是命运，是孤独，找回家的路，别害怕孤独这几句，我觉得那种感觉营造的出来，那画面感啊，氛围感呢，太特别棒的一首。 你知道这首歌是怎么来的吗？ 不知道。 这首歌是我因为意外受伤，所以导致当时去治这个伤的时候犯了心脏病， 哎呦， 然后，然后我就觉得 算是经过一个大劫， 怎么说就是意外吧，我觉得。然后突然我就觉得，就是其实那个时间非常短，我觉得在我脑海里非常短，只有个我当时印象中只有个三五分钟， 三五分钟已经不短了。 但实际上他们说，最后可能就是抢救的时候，等我缓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半个小时了， 妈呀。 然后我就把那三五分钟的我记忆里能残存的一些东西后来写成了这歌。对，就当时你会，我不知道是不是在那种就是可能心脏不太舒适的情况下，那会儿首先我自己控制不了我自己了，就不是说我疼我挺一下我就过来了，并不能。然后我就觉得首先我的眼前的视线在发暗， 嗯哼， 然后我仿佛有一种就是你看屋子里的好多东西都觉得距离它特别近，然后定睛一发现又非常远的那种感觉，就是我甚至开始，当然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一种幻觉，我觉得我已经从我的身体里出来了，当时但我觉得这肯定是一种幻觉，但是我又在那种眼前有一些黑暗的时候身体产生了一丢丢一丝的幸福感， 嗯， 我觉得肯定是因为我的身体里在分泌某种激素的作用， 嗯 以前我不太懂这种听起来很玄乎，像是影视剧当中才出现的画面。但我最近也经历过一个这样的一个事儿，就是我有低血糖，然后就如果快速的从地上蹲下站起来的一瞬间， 对， 你会有一个头晕这样一个过程。 对对对。 但我最近的一次头晕呢，是直接让我切换到一个平行世界当中去了， 是吧？ 不在这个当下了。 嗯， 我当时是在人在外地，然后我切换回到了另外一个城市。我觉得我就在这个城市跟这个朋友们在聊天，然后我觉得后面有张床，我想往后躺，然后我就整个人在往后倒。后来是被旁边的人硬叫，Hey man, what's up？ 给让你叫醒的。然后我也就突然间的明白，其实我们有短暂的那些瞬间的时候， 对， 你的灵魂呀，或者说你的身体会有一些奇怪的一些感知力的。 对，就是传说中的英文管这种东西叫 sold out， 就是灵魂出窍了。中文一说它就比较玄。其实如果你要从科学的角度上分析，可能就是由于供血不足造成的，然后产生了幻觉。然后你产生幻觉的时候，身体会本能的分泌一些东西。 但这片刻的幻觉它带给你那种感受，它其实是一个非常 强的。所以你要能如果把它记录下来，我就是后来在一直寻找那种感觉，但还好。我觉得已经很接近我当时这种感觉了，用起码用这些和声和这个节奏以及我原声唱出来频率以及歌词，基本上表达了我想表达的一个很奇妙的那么一个旅程。短暂的旅程。而且我不一定以后还会什么时候，也许还会进行这种旅程，但起码我有幸把它记录下来了。 好，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灵魂的构成元素，听起来有点玄妙哈，大家就反正听一听这别人身上的故事嘛。 对， 如果你但凡有 小说似的， 有相类似的感受的话，你听这首灵魂的构成元素可能会理解力更不同一点。 每个人其实音乐就是这样特别神奇的东西，它你听进耳朵里，有些人感受到的是爱情，有些人感受到的是生活，有些人感受的是别的，就是它画面感都不一样。 是， 就看你需要什么，你就从中获得你所需要的东西就可以了。 OK，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七四大不休，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潘高峰，放客之夜。欢迎各位，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插一句嘴，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电乐呢，也是潘高峰音乐当中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很好听啊。接下来我们又是一个故事了，哎，这个故事呢，从小到大身边经常会出现，就是异地恋这样的一个情形，什么样的感觉？我们还先听歌，听完歌之后再继续跟大家聊，好不好？异地恋，继续的欢迎潘高峰。 照片发呆，嘟嘟哒哒哒。 异地恋，我想到曾经一个朋友跟我说，就是他异地恋的时候会发微信嘛，然后每天的感受 啊，那他异地恋的时候已经有微信了 啊，然后他会说打希望你想我，觉得不好，把想我两个字删掉，然后说那个来找我，觉得也不好，也删掉，跟我讲讲你每天遇到的人呀，每天遇到的事儿呀，觉得也不好，也删掉，最后他发出去的话呢，就是希望你今天一直开心呢。我就听到他讲这样的故事的时候，我会觉得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心疼。然后在听你这首歌曲唱的时候，看着别人的爱每天都在晒，可我想你却又说不出来，也是大概这样的感觉啊。 就是异地嘛，尤其是那种不能常见面的，就真实经历嘛写的。我相信也有好多年轻人，在这个这么快速的时代里边，会处到这种问题，就是会接触到这种问题，我觉得还是表达了一个就那种心境吧。 你异地恋了多久？ 哎呦，那有好几次呢。 好几次？ 对。 那你是爱上这种感觉，一次不够？ 不是不是，这都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好多的时候 啊， 就是很巧合的没有办法的事儿，比如说 突然间的变成异地啊。 对，有些是突然变成异地，有的时候你就是喜欢上一个人，他就不适合你在一个城市了，你可能就是在他所在那个城市认识他的，然后就喜欢他了，就会，那你就会去受这种煎熬嘛。 嗯哼， 对， 异地恋中间的那种各种的感受啊，各种的苦恼啊，各种的那种思念呀，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很难有一个统一的一个形容， 所以这首歌里就会用很多很具象的东西去传递。 嗯， 你先错过它就没有具象的东西， 是， 但这首歌里就非常多特别准确的清晰的事儿。反而在这种情况下越准确可能效果最好，因为所有人都知道那个东西，他会因为这些准确的数字会联想到他自己的那些事儿。 嗯， 对， 好，异地恋之后我觉得接下来我们这个情绪可以往后延了，下面这首歌曲呢完全可以延续下去。就是因为异地嘛， 对，然后这个，但是这个情绪就是你听会，如果刚才那首歌你听的有点伤心的话，那这首歌可能会弥补一些这伤心的情绪，带来一些甜蜜的东西。 OK， 虽然他唱的内容也许

新的习惯， 习惯突然出现。 有那么一种爱， 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了。今天请来的嘉宾呢是潘高峰，以往是不给说话的权利的，他早早把话筒举到这个嘴边、哦、 这么回事， 来给大家再打个招呼好不好？ 大家好，我是潘高峰。 哎，前一个小时节目当中我们听了很多的故事啊、嗯、这后一小时怎么开始呢？ 咱们就玩玩音乐吧，我觉得、啊、 就了解一下潘高峰是怎么样形成成为潘高峰的，是吗？嗯， 都行。 OK。 嗯， 这个半小时我们会听到很多对于你而言是对你音乐影响挺大的歌手的歌曲，可以这样 说。我很喜欢的，我很喜欢的。对。 OK， 那首先我们听到的是， 我先唱一首，大家先听，看能从里边听出些什么，是否听过，这样来自英国的 啊 某谁的歌？对 啊，就这挺经典的啊，大家看能不能猜得出来。我觉得不太好猜吧，你要不直接公布答案好不好？ 哦，这个是两首歌组成的，这两个音乐人都是来自英国的，一个是警察乐队的 Sting。 嗯， 第一首前面叫做 Message in the Bottle， 是瓶中信，漂流瓶， 嗯哼， 中文。然后后边的那个 是一支酸爵士的乐队，叫做 Jamiroquai 的歌，名字叫做 Love Philosophy。 这两首歌你结合的真的是恰到好处，你不说的话大家就以为是一首歌曲。 对， 这结合是你突然产生的灵感是吗？ 这其实经常会这么玩，经常会接各种不同的歌，比如说我后面接下来唱的所有歌都可以去接别的歌。因为音乐是可以共通的，如果你找到了相同的元素，或者说找到了合适的契机，它都可以融合在一起。都咱们可以，就是无论是英文歌中文歌都可以去这么尝试，大家一听会很有意思，这样比较适合，我觉得更适合现场表演。 各位剧透一下哈，本时段我们会有一个这个华语歌曲的一个大联唱，然后潘高峰说呢，这个联唱的环节是几乎大家都可以跟着一块来唱， 几乎都可以的。你待会儿也跟我一起唱呗，你会的话，我就把那句我赏给你，然后你直接脱口而出，肯定都是 我这种恶魔般的嗓音还在旁边偷偷的听好 的，我觉得没问题的，我觉得没问题。而且就是所有无论是开车听还是在广播听还是在手机 APP 上听的小伙伴们，唱到那儿的时候就都会跟着唱，都可以的，一定都可以的。 好，关子我们先卖出去，但是呢我们一会儿再唱哈。 对，先唱点，这节不是都是唱一些我喜欢的吗？ 哎， 下面唱一个对我影响特别大的 Michael。 哎，刚才就过去了 Sting， 我以为你要说点什么。 Sting 其实没什么可说的，因为好多人对他也不那么熟悉。 他我觉得就也跟你差不多，都是从小受到音乐的熏陶啊。 对，他而且他弹贝斯嘛， 然后爵士和吉他是他自己个人最喜欢的。 对，他是很奇怪的一个英式的玩，一开始是有一些，就是他在他早期的时候，他们警察乐队的时候，那个乐队就是我很喜欢的，他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元素，他不只是摇滚乐，包括朋克呀，包括他们那个年代的音乐风格，他还有很多，他特别喜欢 Reggae。 他经常会在他的音乐风格里加入那种。 Sting 去年的时候还发了一张雷鬼专辑， 对，他特别喜欢这个。然后后来在他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他又特别喜欢爵士乐，然后经常会去唱一些爵士风味的。他的嗓音也很适合，他不一定真的去玩所谓真正的 standard 的爵士乐，但是他的这种范儿，他拿出来这种风格包括韵味是很好的。包括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网上去找一个小罗伯特唐尼，就是演钢铁侠的那哥们儿，他和 Sting 一起的现场的演出，那哥们儿唱的也特别好。然后一起玩的，大家可以去网上找到这个现场去看看，非常有意思。 Sting 我是个人非常喜欢的， 有时间大家可以多听一听。就是提到 Sting 不光只有那一个这个杀手不太冷的片尾曲， 对对对， 还有很多其他的。 就是那个其实并没有那么在音乐上代表他，他最有名的一些作品我刚才唱的是其中一个。他还有一个歌我特别喜欢的，叫做你可以，我想怎么 Train set the watch walking on the moon。 对，我得唱到那儿我才想 对，还得唱出来才能知道这首歌叫什么， 就是月球漫步啊。特别有意思那个歌。对， 所以你看我们这节叫做潘高峰音乐怎么形成的嘛，他这个 funk 的不光是以前只听 funk， 怎么说，就是 funk 其实是一个标签。 哎， 我觉得从宣传的角度上来讲，它是相对来说 比较明确化， 比较明确，容易被大家所了解的。但是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上，我更愿意管那些东西叫 groove， 就是我可能吸取了很多这方面的节奏的和律动的元素，它不一定非要是 funky 音乐，流行音乐也可以做的很有 pop music， 也很有 groove。比如说一首完全不同的歌可能到我手里它就会有这种元素，但是不过大家现在用简单的方法可能把它理解成有 funk 的元素，但实际上你要是真的想探究到底什么是 funk， 那你需要听特别多的东西，需要去了解特别多，就像美食一样，你去品鉴一个东西好吃不好吃，美食家很懂的人吃过很多东西很有品味，包括他了解这个文化知道怎么做，他会很轻松地判断这个东西是不是好吃的。

他对于你的影响， 就是他是小的时候因为潜移默化的在听，但是实际上没有真正的去研究他 啊， 因为可能太小了，听的时候就是我感觉我小的时候就他的音乐就一直会出现在我的生活里，不管是什么情况，机缘巧合还是主动的去听，但是我小时候一直拿他当流行音乐听的， 这是一代人都是这样的， 对，然后没有去想真的去分析他的音乐里到底有什么，但是好在就是你拿他当流行音乐听的话，你从小都听的话，你会对他的这种级别的东西会有一个习惯，那你在以后再去做东西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这成为一种标准了。 哎， 虽然你可能永远也达不到，但这是一种品质的象征， 对， 是一种特别的情调。 这一点很重要，它其实是对于你音乐审美的一个形成，是很多东西在潜移默化的形成当中去。你要说你今天的音乐怎么样，就突然间成为今天这样，我们要去细一点一点去考究的话，你可能也拿不出来具体的。 对，所以说环境真的很重要，环境会塑造一个人，包括他的审美，包括他的品味。 哎， 而且其实真正的所谓的品味和审美是需要学习而得来的，人不可能凭空有审美， 对， 除非是环境造就的，否则他不可能凭空有审美，他一定都要去学习受熏陶。所以包括音乐也是，就是谁说自己天生就会音乐品味很好，那是这个事本身是不成立的， 是的， 所以都是在后来的生活当中积累中，机缘巧合当中，比如我机缘巧合的，我妈很小的时候给我买了很多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欧美流行音乐听， 那你妈很潮了， 就是很巧合。其实它是很巧合的事儿， 可能因为便宜吧。 他不知道， 几瓶买回来了， 不知道，应该那会儿挺贵的，那会儿应该贵。然后后来呢，长大了，稍微长大一点，上小学的时候，又身边有一帮当时玩乐队的哥哥 啊， 然后又跟着他们受了影响，然后再到最后我自己开始玩乐队，自己打鼓，自己弹吉他，然后就是在主动的去寻找这些音乐的时候，那一切就变得特别自然了。 所以音乐这事情啊，你看我们聊到这里，真的是你听什么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对， 它决定了你一开始的一个音乐审美和你一个未来的一个音乐审美的一个走向。 对，有些人说音乐是，就是我是觉得音乐首先没有对错，就是任何音乐任何人去听什么都是没有对错的，因为他就是为他所需要的东西去服务的。 嗯哼， 从历史的进程，他的高雅和通俗的程度来说是有高低之分的，这个你不得不承认，但是它是没有对错的。 哎，是， 就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儿都没有对错一样， 就是我们的选择 都是相对的，角度立场的问题才决定了它的对错。 对， 那么你需要什么你就去听什么，那如果恰好我的这些音乐里有你所喜欢的，有你所需要的东西，那就是我的，我觉得这是我做音乐的一种荣幸。 OK，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97.4 Live Show，话不多说，接下来我们就大合唱时间，继续欢迎潘高峰。不想说我听过。 远远生死白头，几人能看透。 宝宝年纪了哈， 喇叭裤可以穿出来了啊。红 尘呀滚滚曲曲呀情深，聚散总有时，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至少梦里有你追随。我拿青春赌明天，你用

啊，就结束了吗？ 嗯， 并没有听够的样子。这个串烧是你之前就已经串烧好的，还是即兴的？ 对，有一些是临时加进去的，比如葫芦娃这个，我突然想到好像就是能加进去，我就加进去了。 我觉得阿黛尔如果听过他的《Rolling in the Deep》后面紧接着跟葫芦娃，他应该会觉得很有趣， 对， 很期待他在演唱会当中可以参考你这个版本。 对 串烧很有趣， 嗯， 然后你真的是把每首歌曲带来一个完全不同的面貌，哎， 就是他，你所以你看，就是好多歌是允许你可以去，因为音乐是无限大的，它可以加各种东西，你可以进行各种变化。如果它合适，它又能带来一种全在不丢失它的一部分灵魂的时候，那它能你注入一些新的元素，它可能会有不同的版本和情绪出来。 嗯哼，那这些歌曲是怎么挑选出来的？什么样的音乐适合改编？ 其实都行。 哦，都可以啊。 其实我觉得反正你稍微动一动基本上都可以。 那北京音乐广播的那个歌你可以编一下吗？ 嗯， 北京music radio，这就一句 啊， 但你无非也就是加一些小的这些东西在上边。其实如果你要是有一整串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是这样的，尤其是老的华语流行音乐，它是旋律为主的，但是同一条旋律你可以配特别多的和声的方式，这都是音乐的相当于游戏。所以大家会经常会说一些什么音乐魔法师啊，其实无非就是用学过的一些东西和一些你不熟悉的更新的套路去改变它。 嗨， 对， 结果被你解读变成都是套路， 这都是套路。但是问题是你是否熟悉这个套路？你作为一个音乐人，你随时，即兴，我觉得完全的纯即兴，得可能真的是特别特别厉害的大师， 嗯， 否则大家都会有先开始会做准备的，这样你才能出来真正意义上，因为你要给人呈现一场表演， 嗯。 包括脱口秀你不可能一点都不准备， 他所谓的秀嘛， 而且你的积淀要很深，你在做所有的事情才能游刃有余。 嗯 嗯， 要就变相夸了一下自己， 就不能，不我这些有些是有准备的 啊， 有一些是有准备的，对，但有一些是临时加进去的。都是一些因为不确定的东西会给你好多时候带来一些灵感， 嗯， 但有一些确定的东西在上面它也会可能产生出不确定，反正就是你就去玩就是了。 你是从05年的时候开始正式玩音乐的？ 嗯，对，正经的去开始参与售票的演出的是从05年。 嗯，我现在觉得你像更多的是在玩音乐，你是一开始就在玩音乐，还是慢慢的？ 基本上都是表演，以前都是表演居多，然后做自己的音乐，无论是表演自己的还是翻唱， 嗯哼， 对，但是还是演自己的多。翻唱也是后来，因为再去需要有一些是自己特别喜欢的，比如接下来我会唱那首歌，就是我巨喜欢的，就是我爱我家的那个歌。 哎，你这上就破功了，我还说让大家猜一下来着。哎， 这别人好多人， 你巨喜欢的这首歌曲， 我巨喜欢 啊， 我巨喜欢。 你喜欢的是旋律还是？ 哦，都喜欢。 OK， 就是我觉得这首歌就是人生的真谛 啊。 嗯， 那我们就直接先给大家 来，我来给唱大家唱人生的真谛啊。这首歌的名字叫诺言。 OK， 诺言。 为一句无声的诺言，默默地跟着你这么多年，也当你累了倦了，或许寂寞难言，总是全心全意地出现在你面前。爱是一个长久的诺言，平淡的故事要用一生讲完，昨天，昨天成为记忆的片段，泪水与笑脸都不是永远。 在变换。 刚才突然忘词了， 你的阵地呢？ 人心在飞转，谁能让你我停留？当相逢成为再见，也再见成为遥远的思念，内心的平安，那才是永恒。内心的平安，那才是永恒。内心的平安，那才是永恒。 这首歌就是，这首歌就 是。这首歌就是我觉得一个不需要太多修饰的，我完全按照原版那么去唱的一个歌。 我听你这个唱的我都已经忘记马敏的版本是什么样 了。其实挺接近的，我的一些旋律的去向的方法跟他其实挺接近的，因为我受这个影响特别深，所以我也没有用一些特别的华丽的和声去改变它，因为它就是发生在一个1994年1995年的一个北京家庭的这么一个事儿。 嗯， 他表达的就是那个情绪，就符合当时那个时代。在这里不需要表达所有新潮的情绪，这就是当时的真实的，我小时候的对这个东西的理解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此时此刻从这角度看你就很像那首歌 治国是吗？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有很多的回忆在里面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ey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潘高峰，放客之夜。欢迎各位，除了通过广播 FM 97.4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刚才我们听了很多的串烧，无论是让我一次爱个够也好，包括刚才听到的诺言或者是葫芦娃也罢，你会发现在听这些串烧歌曲的时候，好像一瞬间就回到了一开始听这首歌曲的那个年纪的那个自己。 对，但是其实你要真的翻回去听那个音质，你可能有点接受不了了，有时候觉得、 啊、 我就经常这样、 啊、 我觉得还是想象里的更美好。 嗯哼， 所以我按照我的想象我就重新再唱，只要能带进那个情景，人的脑子会自己去寻找那个东西的。对， 但是我们人啊，一旦陷入到这个回忆的那个时光机当中，就不像哆啦 A 梦的那个时光机都是表盘、咱们出现的都是各种各样的面孔、各种各样的事儿、各种各样的什么物品，然后你就会有很多很多感触出来了。 对， 接下来我们带来这首歌曲呢叫做过客，也是最近的一首新歌哈。 对，最近发的，9月份发的一首歌。 应该也是有很多感悟在里面吧。 就是那么个事儿，就是你情感经历。对，挺简单，大家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然后可能会有，就真的是时间现在过得太快了，好多变化太多了， 是的， 欲望啊等等各方面，很多事情都和以前不一样了，所以你会错过好多事情。对， 慢一点吧，来，让我们听潘高峰现场带来这个版本的《过客》。 岁月也无法抹。 成为彼此生命中的过客。到了晚餐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大家爱聊的话题基本上什么过去的某某啊，之前的谁谁啊，曾经的哪一段经历啊，过客。好，我们就把情绪停到这里，接下来我们直接就把那首非常有点律动感的，有点 groove 的感觉的节奏爱给大家，好不好？节奏爱 好， 也作为我们今天的收尾歌曲。 张，这生意怎么做得这么红火？ 嗨，还不是年前申请了招商银行生意贷，备了批货，现在资金都回笼了。 银行贷款的手续会不会很麻烦呀？ 不麻烦，招商银行生意贷一次申请20年反复使用，贷款用一天算一天。我这次贷款进货用了30天，银行就收了30天利息。 这么值？那我也赶快申请招商银行生意贷去。 招商银行生意贷，解决千万小微企业主融资需求，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495转发。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现场版本的节奏爱，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录音室版本的节奏爱，反正听不出来多大的差别，现场唱的非常好的呢。怎么样，今天唱的累不累？ 不累， 还可以哈。 我一般演出都是连着2小时、 啊、 比这个累， 那量更大， 还得动会着在台上跟着乐队，然后不停的说话不停的唱，会比这个，但我都没觉得累，我玩音乐的时候我从来不觉得累， 是吧？ 对，就很开心。 如果大家觉得今天有点遗憾，感觉这个直播间当中少了乐队的话，现场是有配置的， 对，大家可以去看现场，因为最近我的事儿还挺多的，接下来无论是音乐节还是全国的巡演，就针对咱们在北京的朋友，会在今年的12月22号在北京会有我的灵魂城市的专辑首发式，因为去年因为一些原因没有办成，本来都已经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但是晚上7点临时被通知就是无法进行了，是因为场地的一些原因。 OK， 所以就是今年大家可以去我的微博或者是公众平台可以去找到这个演出的信息，如果你想看可以去看呢、就是、 微博怎么找嘞？ 潘高峰嘛，你就搜潘高峰就能找到我那个头像，一看就知道是我。 他这个名字吧，我觉得就挺不容易的。潘高峰 这个名儿嘛，是因为我爸姓潘，我妈姓高，所以他们就顺手就起了。 哦，这么随意啊？ 对，很随意的其实。然后弄得好像我特累，就是。 对啊，在音乐路上不断的攀呀攀呀攀攀， 就是高峰、潘高峰、杨超越，都是这种名字。 第一张专辑，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说过，是用7年的时间做出来的。 对，《 灵魂城市》这张呢是3年的时间做出来的，所以大家如果没有认真的听过的话，可以真的拿出来时间把整张专辑好好的捋。 听说马上就要火了。 啊 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反正因为最近还会有一些节目，但是是网络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有一些可能会就是出现，就是会在各种，我最近应该会频繁的在各种地方出现。 OK， 总之吧，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潘高峰。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感谢潘高峰做客， 谢谢你，谢谢你， 下回争取带乐队来好不好？ 好的 啊、 嗯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节目，我是泽华，感谢收听今天的974 Live Show， 祝各位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拜拜。 30周年，即日起购全新奥迪 A8L， 专属购车领域尊崇先享，开启智慧明天，30而立，理想先行。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秋天是安静的，可以静下心来享受生活；秋天是喧闹的，可以尽情品尝收获的喜悦。快点带着这抹秋季暖阳，享受秋天的乐趣吧！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不断行走，不断收获，用心体味生活的快乐。 八达岭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千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金赞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改革开放40年，舞台艺术传承发展，观看演出时请用文明的言行举止为演出增色，为自己加分。 北京电台携手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温馨提示，尊重艺术，文明观演。